花生就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是郑经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是杨岳桥。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即系由于咧。香港仲未有標準工時嘅關係咧，阿龍咧都仲係啱啱先放工嘅，咁 遲到， 咁我哋亦都係遲少少啦。咁啊，今日就都幾大鑊啊，因為而家翻風啊。咁我同阿土伯咧都有啲即係嗱，你聽到阿土伯啱啱有説説聲啦，咁我都有間唔中有少少啦，係嘛？咁就都有少少輕微感冒啊。咁所以今日嘅狀態咧，咁啊可能都會麻麻。咁啊，希望各位即係多多體諒啦。咁啊，亦都即係交代。下少少先，就係關於我哋嗰個網聚嗱，網聚嗰度咧就關於嗰個叫做係嗰個我哋之前講過啦，就係其實一大一小嘅網聚。咁我哋而家咧就係開始就係籌備緊，就嚟緊係下一個月嘅等先啊，我睇翻先， 十七號 咧就食炸雞食 pizza 嘅，咁啊希望就同大家嚟個大食會啦。因為其實個定位咧，我就覺得都有啲即係尷尬嚇。咁、因為阿 Edmund 咧，阿院長咧就建議我哋嗰日咧就叫做係做花集咧，就即時嘅爐炒花生咁樣樣。咁咪變咗好似一個咧，我哋自己爐炒花生嘅網聚咁樣樣，係嘛？即係如果你話overall 成個台嘅網聚咧，咁啊似乎又好似。唔係你冇理由俾我哋騎劫咗㗎，係嘛？咁但係就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我諗，即係我哋亦都即係變咗就係，如果大家希望係大位啲嘅，係嘛？哇！你又想親索羅 B 嘅，哇！咁啊可能去到十二月啦，即係去到十二月嘅時候就join我哋嗰個 BBQ 網聚啦。咁嗱，而家我開始見到有陸續有啲網友咧都 inbox 嚟我哋個 page 嚟問㗎啦，其實就。咁我就嚟緊呢會喺呢兩日啦，即係聽日啦，應該聽日內啦，咁我哋就會 create 個 event， 咁就俾方便大家報名。咁我哋炸雞嗰度呢就即係我哋嗱cut嚟我哋畫面先嚇，我電腦畫面先嚇。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去即係呢個小網聚嘅地方啦，就係 Pizza Pie 呢個筲箕灣翠怡街。嗱，傾入去睇下咯。嗱，地址咧就係呢度，係啦，等先啊。呢個筲箕灣道273號地下。咁呢個咧就嗱，其實同我哋之前定嗰個日子咧有少少出入嘅。原本我哋就係話咧，就揀一個咧就即係18號，即係禮拜六啦。咁但係就因為即係鋪頭啦，就安排唔到嗰個檔期，咁啊只能夠係安排就17號。咁啊11月17號，咁變咗就係7點咧就開始我哋嘅網聚。咁七點都會有啲早嘅，其實我都覺得有啲即係少少，即係可能有少少唔係咁容易啦，因為禮拜五嘅7點，咁我都驚大家咧放工放唔切啊嚇，咁同埋即係有啲你知啦，而家啲打工仔啲老細咧一見到哇 weekend 啦，咁啊禮拜五咧就可能會堆曬啲嘢俾你做，咁可能你要 OT 未必趕得切嚟，咁所以就 七時工候， 七時工候啦， 八時半入職， 系啦，咁啊我哋可能就八時半就開始嗰個叫做係圍棋，我諗即係一個鐘內嘅節目啦，係嘛，即係叫做特別嘅爐炒花生嘅節目啦。咁啊金英 OK 咗，啊 Raymond OK 咗，咁啊金英咧就話啊原本話哎呀復播啊，復播又好似。我又未好似準備好喎，係嘛？不如唔好叫復播啦，嚇、啊，即係叫一次性嘅一個叫做係特別節目算啦咁樣。嗱，因為其實金英呢個人咧就扭扭零零都幾麻煩嘅，大佬。即係如果大家希望咧，即係呢個節目咧係正式復播嘅話咧，嗱、啊、咁大家即係爐炒花生嘅網友嘅 fans 就踴躍啲參與，咁啊現場咧俾啲壓力佢嚇，咁 啊希望咧就以誠意打動啦金英阿哥啦，係嘛？因為佢都好多時 親 白。 係啊 ，Benny Wong 啊， 係啦、啊，邊個、啊、真係好想即係長期聽翻嘅？咁啊嚇，俾阿金英即係 feel 到你嘅誠意啦。 仲有個威靈呢啊， 係啊，有事業線嘅就谷事業線係嘛？ 係 咁啊，有銀蛋嘅就咁啊就就現場課金俾阿金英係嘛？睇下可唔可以誠意打動到佢咁樣樣。咁啊因為呢條友都好麻煩啊，本身佢又應承咗，即係拍曬片㗎嘛。話如果你話，唉，即係如果我哋月費計劃達標到咧，就有即係呢一個咧，去到6000蚊，咁就應承就復報一季嘅咁樣樣，咁都幾乎達到咗啦，係嘛？咁但係佢而家轉咗口風喎，咁唉，即係呢個我哋都唔想嘅，咁但係希望大家踴躍啲參與，然之後俾啲壓力佢。好，咁啊就係咁樣啦，咁啊希望聽日就 create 咗 event 之後咧，咁就報咗名嘅朋友，即係或者留咗言嘅朋友，咁我就會約翻大家啦。咁就即係個價錢嗰度咧，即係我哋淨係講呢個 Pizza Pie 呢個網聚咧，咁就係裝咗活月費計劃嘅就150蚊，咁就冇裝月費計劃嘅咁就200蚊嚇，咁嗰個價錢都唔係好貴，咁希望大家就踴躍啲參與，咁人數亦都唔係好多啊，即係50人到，咁所以就有興趣嘅朋友就快啲報名啦。 好似冇50人咁多添啊，30-40人咋， 咁啊大鑊啦，咁就係嘛，咁啊係啦，咁啊踴躍啲參與啦，係嘛，因為即係人數有限啊。咁好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呢節我哋講啲咩好呢？咁就嗱呢兩日啦，咁啊即係本身呢我見到即係早排呢，即係上個禮拜嘅事啊，即係大鑊啊，即係明報唔知訪問咗邊啲泛民啦，就話喂而家 DQ6 啊嘛 ，DQ 咗六之後又修改議事規則啊嘛，有個即係泛民嘅阿哥係嘛？咁就當然冇披露自己嘅姓名啦，就話啦，唉而家又話即係。搞呢一個議事規則，唉，我哋都江郎才盡啊，咁樣樣，喂，即係你講呢啲咁嘅説話，即係視人以弱得幾樣衰，真係。咁但係咧，即係呢兩日咧，突然間就哇，突襲成功喎，好犀利喎！發生咗啲咩事咧？咁我哋去段片睇下先咧。 突襲成功，泛民變招咗建制改議事規則。突襲突襲泛民突襲啊，佢哋喺昨晚6:30就突然开记招吧。 我相信係我哋民主派所有嘅议员一致嘅行动。 究竟係咩行动呢？大家知啦，建制派想趁民主阵营有6个议员被 DQ 嗰陣提修改议事規則嚟消灭拉布㗎嘛。民主派於是集合9个议员下午5:00交咗34个修改议事規則嘅修正案动议去秘书处。早过建制派一步成功抢滩啊，即係代表如果孖人抢批准晒34项，咁大会呢就先要讨论民主派嘅修订，然后先傾建制派嗰啲啦。当每项傾6至7个钟啦，咁出年3月补选之前呢，搞唔搞得掂啊都有数讲啦。 佢哋认为拉布系一个 quote and unquote 问题，佢哋认为呢个呈请书系一个问题，坦白讲我唔同意。我反而觉得而家立法会嘅议事规则有好多地方呢系可以改善，令到立法会呢系更加有效代表市民去监察政府。 啲修正案动议会喺11月15号交上大会讨论，但系咪真突袭成功就未知噶，因为孖人抢话未睇民主派嘅修订，系咪批准就唔评论啦喎。 咁啊，头先有栋新闻啦，就话哇突袭成功喎，咁样样，咁啊而家叫提咗34个叫做修订案啦，咁样。 但好多系好似唔符合乎资格嘅，因为涉及政府嘅开支嘅，例如加立法会嘅助理啊嗰啲咁样系，主席两嘢就可以否决出嚟嘅。 咁所以呢就要前面加如果两个字啦，咁啊我见到即係呢个郁文呢，咁啊呢两日呢就乘机抽水，咁就屌得好犀利啦，係咪就话啦，啊即係你哋咁样去讲好误导喎，係咪咁我做咗8年嘅立法会议员，係咪即係嗱，首先如果你话就话你而家提咗修订案啫，咁佢系咪全部都接受你呢？ 係嘛？咁頭先個凍新聞都戴咗頭盔嘅，即係如果佢接受曬嘅話，咁所以你會即係有二百幾個小時啦，係嘛？慢慢討論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建制派都唔係省油的燈啊嘛，係嘛？即係阿鬱敏都係咁樣講，咁就話，咁然之後就喺度屌啦咁樣樣。喂，但係我覺得即係嗱。首先，我覺得你話頭先土白你講就係話，喂有啲都未必合格，係嘛？有得都未必過，係嘛？即係，但係我覺得就其實你有啲咩咪做到啲乜嘢咯？講真，即係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是，即係盡咗力先，係咪？大佬，你而家公民黨、民主黨，喂，即係其實嗱，首先我見呢個許智峯咧。就即係接受歐軒訪問咧，我又覺得佢即係講得好，即係都好扭扭零零嘅，就話、是：，唉，唔係拉布嚟嘅，係嘛？咁我哋都係咧，即係有議事論事，有事論事啫，係嘛？即係喂，我哋都希望啊，你都修改議事規則啊，咁我都希望證明都俾啲市民睇咧，我哋唔係為修改而修改，唔係為拉布而拉布。嗱 ，anyway， 佢點樣講咁樣講，佢點樣去包裝到？ 點解咁閃閃縮縮咧？我都唔好明。 主流泛民都系咁噶， 拉布咪拉布咯。 系主流泛民就系咁噶啦。 作为一个反对派，我瘫痪你议会嘅运作，冲击你政府嘅所谓嘅制度，有咩问题？ 你嗰个就系底线啦。嗱，佢拉布佢会同你做嘅，就算系、 那个问题就系咁，即系唔需要闪闪烁烁嘅，做人就系光明磊落。喂，我系拉布。喂，我嘅意识形态就系因为我要瘫痪你政府运作，我对于你嘅制度设定嘅。是唔公道唔合理， 嗯， 咁有咩问题呢？ 係 咪你又事前又提三十几个呢咁嘅修订案，跟住话自己唔係拉布， 嗯， 咁喺度闪闪烁烁有咩意义呢？喂，今次鬱敏就唔係讲得错晒喎，係咪 唔係佢 唔係鬱敏係问我呢个论点先。 鬱敏就主要針對佢就话你哋好误导，咁但係讲真唔到呢，就其實你係講翻《蘋果日報》佢點樣做嘅報導係嘛？即係嗰啲乜嘢，但係佢都戴咗頭盔啦，係咪都話啦？即係如果你批曬，因為但係講真啦，其實你提得修訂案，有邊個可以 guarantee 到全部都會俾主席批曬啊？ 不過我覺得有啲嘅修訂咧，如果係真係涉及政府開支，你明知道呢啲提唔到嘅咧，就無謂嘥時間啦、 啊。 即係你做呢行 show 冇乜意思，即係證明呢班阿哥阿姐其實係從來冇諗住係透過利用議事規則呢一樣嘢。去衝擊嘅政府噶嘛？ 嗯， 如果你係有心理準備嘅，平時都會度好多呢啲咁嘅屎橋，就總之有機會就係修訂，有機會就係拖延佢。喂，你作為反對派，你個議會裏邊，你唯一嘅武器嗱票，你又唔夠人多，就輸就輸梗噶啦，講嘢又冇人聽。 嗯，嗱，近年啦，係嘛？ 近呢十幾廿年嚟，老實講，大部分嘅議會裏邊嘅辯論嘅內容都唔會係即係俾市民聽到噶啦，除非你睇直播嘅啫，港台嘅。系咪有幾可即係主流傳媒會即係篩選你講嘅嘢嘅內容？係咪有多人就話自己講嘢好掂咁，但係根本完全都聽唔到。咁你唯一可以令到社會關注你自己想關心嘅議題嘅嘢，就唯一就拉布嘅啫。係咪拖延戰術嘅啫？或者就係衝擊，好似嗰陣時阿長毛咁，鑊鑊都企起身去罵梁振英六八九或者罵七七七咁樣。喂，如果唔係你點可以將你自己希望可以 set 嘅 agenda， 即係引起嘅社會嘅討論同埋議題係擺上去議事日程上面呢？ 嗯， 喂，我真係唔明喎、啊，咁所以使乜閃閃縮縮啫？做咪做咯。 嗯， 喂，而家你自己嘅行動已經係代替咗你講嘅說話啦。 嗯， 係咪啊？提三十幾個，雖然有部分係會俾人 fail 嘅，我當一半俾人 fail 咗十幾個啦。咁咪做囉，有乜問題呢？ 唔、嗯、不過我哋睇下佢哋即係佢講嗰個叫做係點樣提修訂先啦。嗱，有啲好搞笑嘅，就譬如話呢，就是、要求首席大法官就為呢個議員監誓。咁因為其實平時呢，即係你話監誓嗰啲呢，就係、是、嗰個立法會個職員嚟㗎嘛，係咪？即係嗰時陳維安啦，係咪？就話我冇權幫你監誓呀，乜乜乜乜啊，係咪？咁而家好啦，就揾一個首席大法官啦，咁喂 ，OK 啊呢、這個，呢、這個修訂 OK 啊 ，make sense 啲係嘛？加入手語作為法定語言，呢、這個就好啱呢一個咧，阿張超雄嘅河車啦，係嘛？ 弱勢社群 係啦 ，OK 啊。 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立法會主席咧，需為過去七年咧冇外國居留權嘅地區籍。選議員應該要係啦，咁佢咁樣講啦，咁呢個就針對阿梁君彥嗰個身份啦。咁啊，另一個咧就係、是、要求呢個立法會主席咧時刻保持同埋維護立法會嘅自主權，呢、這個好 weak 啊！咁即係 anyway 啦，咁就我諗 似系啲 mission statement 啦，呢啲 系啦。咁啊，另一个咧就喺两会期间咧就都要照常开会，系嘛？咁呢一个咧就系、是、杀呢一个叫做建制派，即系佢哋措手不及啦，可能就。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如果议事规则未有言明咧，主席可咨询议事规则委员会。等等啦，係嘛？咁啊，如果你講呢啲就都未觸及到話，即係基本法七十四條，你話政府開支啊嗰啲咁嘅嘢嘅，咁其實就 即係得幾條啫。如果你即係嚴格嚟講就係、 是，我而家呢度係即係噏到啲例子啦，係嘛？咁就似乎就驟眼睇落去都 OK 嘅咁樣樣。咁、但係 anyway 啦，我覺得就首先即係如果即係。本身你都諗住江郎才盡啦，都諗住盡力去做，因為其實我見阿楊岳橋佢哋講啊，其實都係諗得好倉促嘅嚇。咁、如果你即係咁倉促嘅期間，即係你哋都即係 唔係太差喎、 啊。咁我覺得都好啦。 我睇頭先嘅修訂嘅內容裏面咧，都係刮盡心思嘅咯。 係 係嘛？因為嗱你。 而且係令到佢尷尬添啊，令到梁君彥本人尷尬添啊！ 嗱，建制派要收緊嗰個嘅議事規則，令到我哋日後嘅拉布同埋議會嘅抗爭係越嚟越困難嘅話，你臨時咁樣突襲佢，提咗三十幾條，雖然你話我當啊，即係打個折頭，四分一到三分一，甚至乎一半係不合乎資格都好，喂，但係你都做過嘢啊，係咪？令到佢哋。要真正去可以修订咗嘅嘢咧，系会拖延咗个时间啦，咪大家都付出代价咯，系咪？拖到下年三月，我当然唔得。如果系每个辩论六七个钟头，拖到下年，即系一二月都好啊，直至到嗰几个立法会员补选翻嚟都好啊。嗱，咁你咪大家斗嘥时间咯。嗱，老实讲，有好多人唔系好明白，尤其是反对派唔系好明嘅道理就系、是，其实施政不彰。政策不能够落实，因为我哋嘅拉布，你估个责任最主要喺边个度？你估一定喺反对派嗰度嘅咩？你作为即系执政者，成个建制派，其实你系首当其冲，因为你系希望你自己提出嘅意念或者你提出嘅政策能得到落实噶嘛？但系如果我阻咗你嘅时候，咁啲人就会问点解啦？即系例如由而家。十月几十一月拖足三个月的时候立法会的大会就讨论政经的议程的时候都不能够处理的时候。所以现在其实民主派是唯一一个机会即是那三十几个即是万幸就是即是起码保住25个啦不得都保住20个啦是这样拖下去。那就玩巢你们。所以許智峯嗰啲我唔明佢做咩咧，因為尋日佢又喺度拉緊布噶嘛，又喺度點人數噶嘛，跟住行出行入行出行入，屌大佬，我見到佢真係，都唔知喺度搞乜。 咁佢就係要等喂，咁佢而家最後尾就係咩啦？即係叫做係柯林咗啦，成功咗啦，因為呢個嘅建制派又偷懶啊嘛，係嘛？即係喂，佢哋有四十個，咁都湊唔夠數。 喂，同埋喂，老實講，立法會唔能夠正常運作。即係作為多數派嘅建制派，係、第一個責任啦，大哥。 喂，你覺得偷懶係理所當然嘅咩？係咪你坐喺度立法會開會啊？你係建制派啊？你要幫政府護航啊？呢、這個就係你應有之義啦。 就算我哋成個泛民冇咗六個人之後，多翻廿幾友，個個坐曬喺度，都唔會係夠票開會嘅。咁、你作為多數派，你想嗰啲嘢通過，你想個議會繼續正常運作，點解唔係你第一個責任，大哥？喂，所以唔使驚個包仔講你嘅。嗱，第一唔夠人開會，因為咁樣留會，第一個責任一定喺建制派度。第二，作為反對派，你個角色咩叫反對派？就係反對而家嘅執政當局，衝擊而家嘅制度，癱瘓政府嘅運作，就係你嘅責任。 同埋盡咗力先啦，起碼就即係好似 喂，你唔使怕人話嘅，總有人會話你。 係。 总有人会话你，但系你呢个系你要承担呢个代价，因为喺而家嘅制度里边，我哋仲有咩可以做得到？ 唔，我觉得你或者你亦都要行多一步啦，系嘛？你虽然你亦都唔好太睇小你自己啲支持者，因为其实我谂民主党啊、公民党佢哋即系亦都会有个即系感觉就系话，哎，我啲支持者唔理解我嘅。啊！即系因为 你咪向佢解释咯，啊、 即系佢觉得即系好难消化。 有呢个机会向你嘅群众解释喺咁而家咁嘅制度里边， 佢走入群众应该系 中央系话要全面管控嘅情况之下，我打一条路选择、 就抗争咯。 咪就係抗爭咯、 啊。如果唔係你投我做乜咧？ 仲有。你唔单止系要听我提出嘅反对意见咁简单，你要透过我行动，令到更加多人知道，有机会去解释。你计好 treasure 好多嘅群众问你点解要咁样做，因为你有呢个机会去同佢解释。如果唔系嘅话，你过去所做嘅嘢继续延续落去，有咩特别嘅意思咧？ 唔系，因为嗱， 你唔能够改变呢个世界嘅谂法噶。 啊，坦白讲啊，即系其实讲真，即系上个礼拜我都同阿毛哥做节目，其实佢都好心灰意冷，系嘛？即系你。究竟你而家嗰个叫做系全面抗争啊，全面不合作运动仲喺唔喺度噶，大佬？即系如果佢翻到入去，即系你已经俾人淹咗啦，成个立法会系嘛，已经冇得拉布啦。咁你翻到去做咩？有乜意思？嗱，其实讲真，你如果你系要 DQ 嗰啲人，全部翻晒入去，系要证明到，即系俾香港人睇呢、這个政府。即系几咁无聊 ，DQ 晒咪全部翻入去呢个最好嘅报复， 浪费公帑。 系啦，咁但系你最好嘅报复，你同时间你都唔可以俾佢淹咗你先得噶嘛，系嘛？你用呢个空窗期，咁你正正就系因为你，其实我觉得你起码你泛民又好，你而家你就系讲啦，喂，呢个系大团结嘅一个最重要嘅一步嚟嘅。首先，你而家你立法会里边团结，立法会外边。你要应付呢个补选，你亦都系补选嘅团结，你都要做嘅。讲真系，系嘛？即系譬如就系话，你而家你要做 coordination 啊，你点搞初选啊？喂，嗱，坦白讲啦，嗱，议会内台团结咧，似乎而家做到啦。议会外嘅团结咧，即系譬如你而家补选咁样样，讲新界东，我都有啲担心，因为我哋嘅老友啊 ，Michael Mo 又好似话选，大佬，即系跟住然之后咧，我见到即系阿边个咧？ 张秀贤， 张秀贤就算嗱，张秀贤嗰个咧，嗱，我就觉得值得一提，因为我自己住喺博康噶嘛，即系我住喺沙田围嗰边啦。喂，咁我见到佢而家出 banner 咧，就系、是、有沙月博啊，即系嗰几个议员咧，即系以前系阿郑家富啊，即系嗰啲徒弟嚟，咁之后就系、是、原本就系入咗呢个新同盟，咁但系就系因为上次立法会选举咧就退咗党嘅，咁但系其实讲真。佢哋系本身应该系撑郑家富噶嘛， 嗯， 但系冇撑郑家富，佢而家竟然走出嚟撑呢一个张秀贤，咁系咪代表郑家富唔选？ 即系好明显就系基本上喺成个睇清佢东个局里边咧，大家都系古灵精怪， 好奇怪，系啦，即系呢个就嗱，变咗就系话嗱，我都睇唔透， 即大家睇个局就系咧，点解保送呢一个建制派上女？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蠢蠢欲动，我唔讲边个啦，孤影其名啦，有啲就俾人煽动出嚟，有啲咧就系、是、借呢个机会咧就系、是、有机会可以涉个位埋去，咁等你成个非建制派或者反对派面对呢一次补选，虽然系单议席单票制都好，即系你有张良计，我有过长梯，嗱，你谂住继续上诉，咁啊一对一。赢嘅机会系相对大啦，咁你涉多几个所谓嘅泛民嘅人出嚟，所谓咋吓，咁你咪出事咯。一个攞2%，一个攞3%，都已经5%啦。喂，泛民喺新界东，其实大概系6-4黄金比率，有时候会再跌啲添，差少少嘅时候可能55-45。喂，咁一个攞2%，一个攞3%，涉多个攞2%，咁咪7%，咁咪玩完咗噶啦，大哥。 咁同埋你仲有好多數未計啊！你陳雲會唔會出嚟選呢？啊，跟住你仲有嗱，咁阿范國威咁，即係其實佢都唔 commit 落去，即係呢個補選呢、這個初選啦。就算有初選，我諗即係你起碼頭先我哋提及嘅，即係好多人都未必係肯即係去玩呢個遊戲啦，係嘛？咁你起碼我哋就咁數你而家即係非建制派都有4個。 咪所以青年新政喺成個過程裏面咪、都係古靈精怪囉。係咪佢一路喺度 hold， 初時就話我哋自己選㗎啦。跟住就話佢搵支持佢即係同路人選。咁咪即係搞彎你個局囉。 未表態㗎而家 係。即係佢諗住借呢個機會攞4-5%，跟住因為你好多人喺度講緊㗎嘛，邊個失去嗰個議席嘅話，嗰、那個人有優先㗎嘛。喂阿哥，從來都唔係呢一個係最重要原則，呢個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但係你如果泛民一日冇初選嘅時候，一日俾呢啲牛鬼蛇神機會主義者就係、是、攝出嚟攞你嗰2-3%，搵多2-3%。加埋就係7-8% 嘅話，咁咪就咗你嗰隻噶咯喎！你守護公義基金籌幾多款，幫佢哋頂呢啲數， 包括係官司嘅數啊，包括係選舉嗰啲選舉經費嗰啲數都冇用嘅、啊。 嗯， 喂，阿爺做呢啲係最叻㗎啦。係 啊， 滲沙子就叫長腳，係佢最耍家嘅一樣嘢嚟㗎。所以你嗰啲友，如果係真心交嘅話，唔該醒醒啦。在这一场的补选里面已经不是个人荣辱的问题，而是在于你能不能够因为中央政府，因为阿爷刮了我们一巴，现在我就打回他的拳嘛，大哥。 嗯。 是不是你真的集中火力支持一个最有声望的人，而个机制就在于初选咯。没有初选的人是没有认受性在泛民的阵营里面。你说怎样界分那个比分，即係評分都好，用民調作為五成或者六成、七成，嚇、啊、我哋泛民各大政黨加呢一個嘅非政府組織，大家一齊辯論投票，咪冇問題喎、啊。上次盧永樂對呢一個嘅陳方安生，我都試過一鑊啊，點解今次唔可以重施故技啊？係咪？你一定要排走曬嗰啲牛鬼蛇神、機會主義者，甚至乎係頭腦發熱嘅人，個個都以為自己得㗎啦。喂，如果唔系，你系好难选嘅，你系好难对付佢。尤其是补选嘅时候，唔好以为补选嘅时候咧，泛民系有着数，唔系次次系咁嘅，唔系好似次次都系杨岳桥咁嘅。喂，嗰次系即系执到嘅咋，因为呢一个嘅梁天琦嘅声势太犀利，连我哋嗰啲谂住屌都唔系好关我哋事嘅，多一席少一席都唔紧要嘅时候，喂，见到咁紧急嘅关头，大家都换头像啊，大哥。 唔係，不過咁講， 我呢一生人從來未換過一次頭像，就係因為楊岳橋換頭像啊，大哥。 你都唔係個區添啊，大佬啊。 唔係咯，喂，都唔係同佢好熟嘅，大哥。 就咪上去做一次節目咯， 係咪啊？咪諗住佢 OK 就唔使換頭像啊，大哥。喂，你諗下嗰個關頭係幾緊急， 係嘛？ 唔係，同埋嗰度好彩就係新界東、新界西嘅都係好少少嘅地方啫。如果唔係，你真係 PK 咗。 唔係，但係咁講，雖然你話 阿梁天琦嗰陣時攞幾多 percent？是六七个 percent 嘅，系五万几六万飞嘅大哥。我哋嗰阵时候真系逼不得已，全世界，我估我识得嘅人啊，喺我 Facebook 嘅朋友，都系同杨学桥吹鸡嘅大哥。 系啊， 平时系好少吹嘅人都吹啊。 即系见到系你，因为嗱，咁我对新东就即系比较系 唔系话争梁天琦。而是在於你不可以因為即係初一暴動之後，係蝕咗個位俾人嘛，大哥。即係大家唔好頭腦發熱啊嘛，係咪？喂，一定有 priority 嘅喺單議席單票選舉裏邊，邊個輕邊個重？喂，而咁都唔明嘅話，就好大鑊噶啦，咁啊唔使玩噶啦，香港民主運動。 好，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